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41首。云阳馆与寒深数别，司空曙。故人江海别，几度隔山川，乍见翻疑梦，相悲各问年。孤灯寒照雨，深竹暗拂烟，更有明朝恨，离悲习共传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